什么人呢 ?knew the bank well, know something well, know somebody well, 加了副词 well 之后表示熟悉，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知道了，熟悉。另外呢 ,one of your staff, staff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集合名词，往往表示全体工作人员的通称。我们看最后一句 ,I'd like to interview them all if you don't mind. 在英语中呢往往加上一个 if you don't mind, 是一种非常有礼貌的说法。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这个见一见他们。当然英语中有时有很多这样的用法，比如说 if you like,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怎么怎么样。 好，今天呢我们的课文就学到这儿。从这三篇课文当中呢，我们学到了很多和 robbery 相关的一些表达，也能够了解到确确实实在我们身边呢，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以保证我们家园的和谐与平安。好，谢谢吴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